算不很浪漫，我偷偷在心里面安了个赞，说喜欢。很想问你这样的我们会不会就这样变老板，不是离开

的地方。 幸福的存在那瞬间 就拥有，多盼望有一段绿洲白帆，每种熟悉的笑容，说到爱就算是爱似懂